我现在是在京渝旧县和徐宋路的这个交叉口，也就是宋庄的这个南大门。那现在这里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封闭管控的措施，现场的人员和车辆是只进不出，秩序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随后记者穿上防护服进入小铺村防范区的一处核酸检测点。 我现在是在宋庄镇小铺村的一个核酸检测点，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最后的一个扫尾阶段，秩序还是非常好的。 核酸检测点内外都有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进行登记、扫码、测温的工作。而在防范区的出入口，也有固定的志愿者和民警在进行交通管控措施。一位60岁出头的小铺村民志愿者，穿着黄马甲，头戴通州平安志愿者的红帽子，在寒风中执勤。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进车出车检查。 大家现在配合您的工作，配合度怎么样？ 还行，大家都配合。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左右，这位志愿者告诉记者， 我们24小时上岗，轮班吃饭，最低得到8个小时。 当记者对他说辛苦了，他只说了6个字， 啊，不客气，应该的。 据了解，目前宋庄镇已经派驻工作组进入小铺村，整个小铺村的防范区内超市和基本生活设施都照常营业，居民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由外部进行配送，可以保证大家的日常生活需要。 好，我们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昨天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大兴机场综保区一期由此进入封关运营新阶段，这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4.35平方公里，地跨北京、河北两地，将在全国率先打造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区港一体化通关模式。 北京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关于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关经办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在境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线上或者线下方式办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和待遇申领手续，进一步方便群众。 根据规定，除了在校生目前在本市居住但是没有就业，年满16周岁，未满60周岁，持有本市取得的有效期内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人员，都可以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内蒙古满洲里关联疫情已经基本控制，浙江绍兴疫情发展态势趋缓，疫情外溢风险降低，浙江宁波、杭州、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与此同时，西安、东莞关联疫情还在继续发展，两地续发传播风险较高，近日发现有零星外溢病例，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西安市昨天通报，12月19号0点到24点，西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12月9号0点到19号24点，西安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例。 从昨天下午起，西安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停课，具体复课时间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另外，西安今天开始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另外，广州报告的由境外奥密克戎毒株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病例，已经及时采取风险人员排查措施，发生续发传播风险较低。厦门、成都报告的在闭环管理人员中发现的病例，社区传播风险较低。 直播带货可以说是当下潮流，但是直播间里可以打折，法律面前却绝不会网开一面。税务部门昨天发布，网络主播黄威，也就是薇娅，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少缴税款0.6亿元，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昨天评论说，国家推出多项优惠政策，支持新业态发展。但这些税费优惠政策不是可以随意钻的空子，头部主播要带头知法、懂法、遵法、守法，否则走歪走偏再难回头。 请牢记，始终牢记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法律亮剑既不会威也不会哑。 近日，男艺人王力宏的前妻发文控诉男方存在婚内出轨、转移财产、冷暴力等问题，引起了网友热议。昨天，王力宏发文道歉，表示将准备暂时退出工作。对此，环球时报昨天发表言论说，王力宏宣布暂时退圈，这恐怕还不够，失德艺人必须凉。 在聚焦明星德行的同时，网友们也在探讨一些令人深思的公共议题，比如全职主妇的艰难处境，如何更好地保障妇女权益。昨天，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是这项法规施行近30年来又一次进行重大调整。 草案相比现行法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主要情形，规定学校和用人单位对性骚扰应当采取的预防和制止措施，对离婚时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增加规定等。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聚焦东单体育中心改造即将主体完工。 北京青年报介绍，冬奥延庆赛区开启缆车测压。 新京报反映，天通苑站等5座地铁车站从今天起试点10名常乘客快速进站。 中国新闻网关注，国家卫健委表示，现有医疗机构内的感染防控措施对奥密克戎毒株依然有效。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来关注。北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明年将出台一业一证改革实施意见。 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八达岭滑雪场新雪季启动，长城人家过大年系列活动同时开幕。 今天是冬至节气，冬至既是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节气，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在北方，饺子是冬至的标配。不过，除了饺子，在冬至这天也有很多其他的民俗活动。那么，冬至节气怎么来的？在我国古代，冬至的重要性为什么仅次于过年？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点25分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将通过《四时有趣：中国传统节气美学风物会》这本书，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冬至节气，敬请关注。 近日，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上表示，《童话大王》杂志将于明年1月停刊。《童话大王》于1985年创刊，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郑渊洁是这本杂志的唯一撰稿人，出刊495期，杂志总印数超过2亿册，其中多篇文章曾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皮皮鲁、舒克贝塔等系列形象更是家喻户晓。郑渊洁的童话为什么会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童话满足了孩子们哪些需求？如今童话还需要创新吗？童书市场火热的背后又有哪些乱象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夫妻俩被控告涉嫌一起诈骗案，案值3000多万，历时近4年漫长的侦查过程，复制卷宗135本。如果定罪，这对夫妻将获刑10年以上。辩护律师介入之后，案件出现了大反转，检方不予起诉，这究竟怎么回事呢？今天下午1点12分，警法在线将邀请这起案件的承办律师为您讲述这段曲折的辩护故事，欢迎收听。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会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国内第一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开业，公积金贷款10条便民新政发布，施工方退场没有清理建筑剩余垃圾，居民期待居住绿地还原。新闻广播记者将会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最近有媒体报道，因为不打疫苗无法上场比赛， NBA 球星凯里·欧文已经准备接种植物新冠疫苗。不少人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还有植物疫苗这种东西。那么植物是如何产生疫苗的？这种疫苗的使用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首先，植物的确可以产生疫苗，有效率还不低。在一项对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6个国家、超过2.4万名成人进行的3期临床实验结果表明，这款处于临床试验的新冠植物疫苗对目前所有新冠病毒变种的总有效率高达71%，对德尔塔变种有效性75.3%，对伽马变种含奥密克戎的有效性达到88.6%。预计疫苗很快能获批并投入使用。 它是一种利用烟草植物生产的新冠病毒病毒样颗粒疫苗 VLP。VLP 疫苗并不罕见，通过各种技术开发的 VLP 疫苗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已经超过30年。HPV 疫苗就是一种常见的 VLP 疫苗，除了用植物细胞表达制备 VLP， 大肠杆菌、酵母、昆虫细胞等原材料都可以用来表达病毒的结构蛋白。使用植物作为生物反应器的技术很成熟，植物疫苗为应对新冠病毒提供了新的武器。科研人员首先将新冠病毒突刺蛋白的基因整合到可以感染植物的病毒，例如烟草花叶病毒或细菌中，比如农杆菌。然后科研人员用病毒或者细菌去瞬时感染植物的叶片，因为病毒或细菌在感染植物宿主后会大规模的复制，新冠病毒 S 蛋白也就随之被大规模的生产。这之后再通过特定的提纯过程，疫苗就被大规模生产了。植物作为生产药用蛋白的生物反应器，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和廉价的生产体系。目前在植物中已经成功表达的医药有抗体类、酶类、激素类、白细胞介素、白浆蛋白和疫苗等。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0.3 摄氏度。受偏东气流影响，今天云量增多，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为7摄氏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依旧低迷，昼夜温差较大，出行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当及时的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多云渐阴，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2，降旗时间是16:5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腾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电子眼拍照闪光灯频繁闪烁，光亮刺眼，市民认为存在安全隐患。 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被晃得已经就睁不开了，感觉就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家长质疑核酸检测门诊只检大人不检儿童，报道播出后医院进行整改。 到了那之后发现小孩不能检测，小孩的核酸检测得专门在儿科做。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不久前建国门外大街与日坛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被安装上了电子眼，但是每到夜幕降临，电子眼拍照闪光灯就会频繁闪烁，非常刺眼，影响交通安全。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市民王先生上下班经常会从建国门外大街与日坛路相交的十字路口经过，不久前他突然发现这个路口被装上了电子眼。而让他觉得有些反感的是，天黑之后，这些电子眼拍照时，闪光灯就会频繁闪烁，发出的光非常刺眼。王先生说， 建外大街国际大厦门前最近是在这条街道上加装了上面摄像头，应该是拍汽车尾号，不知道是拍限行还是拍外地车，但是它这个摄像头啊是加装了一个闪光的闪光头。而且这个闪光头是每过一辆车它就闪一下，每过一辆车闪一下。我看了一下，因为这条路上车流量特别大，基本上可能每一秒钟的时间它就会闪一次。 王先生告诉记者，这对于司机来说存在安全隐患。 因为我开车从这儿经过，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被晃得已经就睁不开了，感觉就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啊，就可能有一个短时间的一个看不到的一个状况。比如说那次我经过的时候，我就一下看不着，我就马上得降速，降速的话那就有可能造成后面会不会有追尾的情况。如果我说是我没降速，我就一直往前开，那我 短时间看不着的话，前面的车如果是一个急刹，那我会不会有一个追尾的状况发生？ 王先生表示，他不能理解的是，并不是所有路口的电子眼都是这样拍照。他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对这里的电子眼闪光灯进行改进。 很多这个拍摄的现在咱们的设备都清晰度都很高了，不一定需要这样的闪光摄像头出现吧。比如说不闪光，有没有这样的设备？而它新装呢，我觉得应该是最新的设备了，最新设备也还出现这样的一个困扰大家光污染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不是不太应该呀？ 12月19号晚上7点，记者在建国门外大街与日坛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进行探访，记者看到这个路口东西双向都架设有电子眼摄像头。记者粗略计算，一分钟内电子眼的闪光灯闪烁不下50次，每闪一次记者都会下意识的眨眼。多位从这里经过的司机告诉记者， 看像在照相一样， 有刺眼， 不安全，看不清行人。 你这么看有一点闪了，它其实可以改进一下，就是它别的地方都可以用那个不那么闪的灯装上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的话，那当然是用那个更好。 那么这个路口为什么要安装带有这种闪光灯的电子眼？电子眼闪光灯又能不能进行改进？记者致电12123交通安全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了解电子眼用途以及反映闪光灯刺眼问题，还得找属地交通队。于是记者致电属地交通队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安装带有这种闪光灯电子眼的原因他不了解，但是可以帮记者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 这摄像头这个是设施那儿的事儿，不是交通队的，我是跟那设施那儿反映一下，跟他们说一下，是交管局的设施处。 12月20号，记者也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设施处反映了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不用找大队，你找支队，然后你问问他们，不行的话您再打科信处。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记者致电朝阳交通支队交通科反映问题，但是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于是记者致电交管局科信处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建国门外大街与日坛路相交的十字路口的电子眼具体是拍摄什么内容的，还得跟相关人员核实，可以帮助记者反映闪光灯的问题。 就是咱们的那个监控，那个他们说的所说的是就跟补光灯似的，就是特别亮闪亮那种哈，影响行人呀什么，影响司机是吧，是我们这儿没问题，您说的问题我这反应没问题。 不过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随后记者又请教了多位交通领域的专家，希望了解这种闪光灯的用途，但对方表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次也希望相关部门妥善处理问题，在保证有效管理交通秩序的情况下，从百姓视角出发，让管理设施更加人性化。问题能否解决，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热线回声。 今年8月，新闻热线曾报道过，有市民反映自己通过网络给9岁的孩子预约了垂杨柳医院的核酸检测，但是到达医院却被告知儿童的核酸检测只能去儿科做，但儿科核酸检测又没有开通网络预约，只能现场排队。当时反映问题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认为这样的规定十分不合理。 我们回京之前就在网上预约了这个核酸检测，到了那之后发现说小孩不能检测，小孩的核酸检测得专门在儿科做，说那你这个能不能预约？他跟我说不能，就只能现场，这样很不合理。疫情期间，你不可能大家扎堆去那排队，在这种非常时期，医院的这个服务应该基本是要跟上的。 当时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垂杨柳医院百费周折才带着孩子做上了核酸检测。 我反复的折腾了这么4趟吧，她给我开出这个单子来。 垂杨柳医院儿科的医务人员也曾向记者表示，14岁以下的儿童都要到儿科做核酸检测。 儿科在儿科做，大人在成人那边做。 新闻热线报道过这一问题后，有关部门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做出了回复。回复称，为避免儿童和成人交叉，从今年7月26号起，低于14岁儿童，包含14岁的儿童，都在儿科门诊进行核酸采样。儿科核酸检测日均60人左右，做到随到随检。同时垂杨柳医院立即开展相关整改工作，一是开通儿科核酸检测预约通道，二是在成人应检尽检门诊，如果有儿童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也可以直接检测，无需转诊到儿科，三是加强管理，落实一米线责任，遇到人员聚集及时疏导。记者近日再次拨打垂杨柳医院的电话，了解儿童核酸检测相关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普通核酸检测门诊和儿科都可以为儿童提供核酸检测服务。